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，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 剑如旧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。胭脂香难为，能爱不能给？情有多长？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。这笑有多危险，是纯真毒药。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如果还能留

风都不自由，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，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起贪求的念头，有多爱我够不够久会不会走，藏在柔顺背后你终于自我，情爱里游走从不曾见你低头，我却常犯错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，转个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，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，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，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， 张信哲1996年带来的《太想爱你》，随着这首歌在《梦想》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几首歌也红极一时，比如说张信哲和于太烟合作的《错过你错过爱》，以及这张专辑当中的《且行且珍惜》。应该来说这张专辑是顶着前一张《宽容》专辑当中的出色制作的压力来完成的，而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很多对于高音阶的挑战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是许茹芸，这首歌是许茹芸在爱情电影当中的翻唱，熟悉琼瑶作品的朋友应该会觉得会心一笑吧，在水一方。